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日咧，我哋香港人住嘅地方咧，即系除咗喺九龙啊、喺香港啊嘅市区之外咧，啊，我谂咧，即系一直我哋听好多新界区啊，一啲嘅新市镇咧，都会系唔少香港人居住紧嘅地方。咁呢个新市镇嘅规划咧，又从何而来嘅咧？个规划嘅内容又系点样嘅咧？咁我哋今日咧就喺建筑二呢个节目入面，同大家讲紧香港嘅城市规划嘅发展嘅时候咧，就会讲一讲新市镇嘅呢个话题啦。咁我哋咧有时听就系卫星城市啊，或者今日我哋听得更加多嘅咧就系新市镇啦。咁其实卫星城市同新市镇有咩关系嘅咧 ，Carmen？ 嗱，其实咧我哋都可以觉得两个名字就非常之类似噶啦。一开始嘅时候咧，即系将政府想去喺市区以外发展新嘅一啲嘅土地嘅时候咧，个名系叫做卫星城市嘅。但系咧呢样嘢喺六七十年代咧，佢就改咗名，将佢叫做即系新市镇。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哎，香港有卫星城市，又有新市镇？卫星城市就系最初嘅即系荃湾、观塘，咁就因为即系最早期咧个名系叫卫星城市，之后咧就慢慢改咗名叫新市镇。咁但系咧，其实乜嘢为之卫星城市咧？其实个谂法咧，都系话喺原本嘅市区范围以外，可能比较再远啲，即系唔系话市区范围嘅边皮，而系再远啲嘅地方咧，你想发展一啲嘅新嘅所谓嘅卫星城市，就系即系细啲嘅市镇，系同嗰个中心个市区咧系有少少距离嘅，但系亦都有个联系喺度嘅。 发展一个新嘅或者细嘅市镇，咁可能系喺个规模上面细咗啫，咁但系一个市镇入面基本上要有嘅元素，佢都系包含喺入面。 系啊，其实咧，我谂呢个谂法咧系源自英国嘅，亦都受到咧英国咧喺二十世纪初期咧嗰个花园城市嗰个谂法咧影响嘅。我哋其实咧好多集之前咧都讲过呢个花园城市 嘅。九龙塘 九龙塘嘅时候，嗱咁呢个谂法咧就系一个规划师吓 Ebenezer Harwood 何活咧去谂出嚟嘅。佢嗰阵时咧就喺工业革命之后咧见到咧即系城市咧越嚟越大，但系城市个环境咧就越嚟越差，因为即系好多工厂啦，好多原本嘅郊区或者外地嘅人口咧搬咗入去城市嗰度， 又冇绿化空间， 系又冇绿化空间，咁所以佢就开始去谂咧，究竟一个乜嘢系或者一个理想嘅即系城市发展嘅模式。佢其中一提出一个好大嘅重点咧，就话理想嘅城市咧，其实唔应该太过大 ，in terms of 即系包括人口同埋个 size 个土地个范围，佢觉得唔应该大嘅，最好咧就细细地，但系入边咧就应该乜都有，有住宅嘅用地啦，有绿化嘅空间。亦都咧系有咧呢个工业用地去提供呢个就业嘅机会，咁佢就提倡咧就系做呢啲咁细细地嘅卫星城市，将佢咧包围咧一个中心城市。嗱，如果我哋睇咧，就譬如好似伦敦就系一个中心城市啦，佢附近咧其实就有好多细嘅城镇喺度。咁样花园城市嘅概念咧，就系话佢喺呢啲低密度细嘅卫星城市嗰度咧，就有一个绿化带咧去包围住。咁然後咧就用一啲高速嘅公路或者鐵路咧，將佢個衛星城市同個中心城市咧聯繫起嚟啊！ 咁即係話，如果擺翻喺香港嘅呢一個例子入面咧，咁就係我哋當香港島啊，或者係九龍啦，咁就係市區或者即係嗰個大嘅城市嘅部分。咁而新市鎮或者衛星城市呢樣嘢咧，就係希望喺呢啲嘅地區外面就揾一啲都可以自己包含咗呢度咁多唔同元素嘅，但係一個個細啲嘅區域底下去做到。 系啦，而呢啲嘅卫星市镇咧，系应该系可以有自给自足嘅吓，即系话佢只系同嗰个中心城市咧系有一个交通嘅网络联系，但系实际上佢生活所需嘅，应该就系喺佢自己嗰个即系新市镇里边咧系可以搞掂晒嘅。 另外有一样嘢咧，就都几值得关注嘅，就系我哋一直认为五十年代难民社会啦，咁啲人系走难啦，咁啊想走嘅咁样，咁但系咧我哋睇翻咧，譬如我哋手上有一份1939年嘅由 殖民地政府做嘅 report 咧，係講當時嘅華人嘅情況。咁佢裏邊其實咧唔少嘅裏邊好多嘅訪問咧，佢講翻咧，其實有啲嘅人咧已經喺39年嘅時候已經喺度住咗10年啦，或者幾年嘅時候咧，佢哋經常都講嘅問題就係冇辦法喺大陸揾到工作。而喺香港咧，佢就可以揾到一個工作，同埋 earn 到 living， 即係佢喺嗰度可以能夠生活。咁佢覺得喺香港嘅生活係幾好嘅咁樣。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就喺39年呢個時候，好殖民地政府嘅報告都意識到其實香港對華人係有吸引力嘅，即係當時嘅華人係希望留低嘅。咁當然嗰陣時 係啦，諗住翻大陸嘅。 咁所以呢啲嘅 labour power 點去使用咧？其實你諗翻，其實係會係一個殖民地政府會思考同埋會諗嘅問題，就唔會係話。正純粹係應付難民或者預佢哋走咁簡單，咁所以依一點上都可能係一個小嘅注腳去諗翻嗰個規劃，可能係一個更加長遠嘅一個思考。 咁呢個39年啦，咁可能去到戰後嘅時候，可能個情況又會有啲唔同。但係我諗香港都依然係對於大陸嚟嘅譬如難民啊，都係一種有吸引力嘅地方。咁所以政府亦都會思考究竟啊點樣頭先咁講啦，利用呢一班可能都希望喺香港度長期居住發展落去嘅人，吸納佢哋啦，亦都去幫助佢哋去做到佢哋無論喺居住或者工作方面去慢慢咁樣去發展落去。 其實咧，如果即係各位聽眾咧有聽到我哋咧誒講戰後即係初步規劃嗰集咧，其實我哋就提過咧，即係阿伯康比咧係做咗一個報告書嘅。喺呢個報告書裏邊咧，佢指出咧，即係香港喺戰後咧面對兩個最大嘅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市區嘅土地咧係非常不足嘅。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人口咧似乎即係冇控制咧咁入嚟香港嘅。呢個咧其實一直以嚟都成為即係香港一個好大嘅難題。當時政府已經意識到咧，即係市區嘅土地不足啦，但係咧填海如果喺港島嘅北岸再填海咧就唔係辦法嘅，即係維多利亞港你唔能夠即係越填越窄嘅。咁所以咧當時其實政府就好想咧係即係揾多啲嘅土地嚟發展嘅。喺阿伯康比嗰個報告裏面咧，佢都提出過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話佢提出咗咧喺醉酒灣呢個地方咧，其實係可以有大規模嘅填海嘅。咁醉酒灣就係今日嘅荃灣葵涌呢個地區，佢話可以其實係大規模嘅填海。結果就政府就做咗呢樣嘢，咁啊將即係荃灣咧葵涌呢個地區咧就發展成為一個衛星城市。咁嗰個面積咧係大到係好似即係未填海之前嘅九龍咁大嘅。第二咧，即係阿伯康比嘅提議咧，就係話其實咧可以喺新界區咧去建造一啲咧有工業用地嘅衛星城市嘅。當時佢都有咁樣嘅諗法嘅。雖然佢自己就唔主張發展新界，但係佢嘅諗法就係話，我哋喺遠少少嘅地方咧，其實可以建立一啲衛星城市係有工業用地嘅。 系啊，我哋一直问紧一个问题，譬如我哋做香港历史嘅研究啦，或者我哋呢一个系列讲香港规划咧，其实嗰个问题成日都提寒战嘅。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寒战嘅问题。咁嚟到呢一个地方，我同听众分享呢一个嘅争议，就系、是、究竟系因为寒战贸易出咗问题，进出口开始因为贸易禁运出事，咁我哋转口港嘅身份要变，咁我哋咧政府就啊冇办法，我哋要揾路啦，不如我哋就走制造业啦。咁呢個咧係我哋其中一個論述嚟嘅，咁呢個亦都係今日香港，就算政府自己大佢都係咁啊，因為寒戰個地方我哋就咁，就等於我哋因為石硤尾大火，我哋就要起公屋，其實一樣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由阿伯康比個 report 開始講起，1948年嘅，咁寒戰都未爆發啦。咁但係其實你會見到嗰個 report 個傾向演知道其實工業係要發展。如果你睇翻咁我就香港歷史，尤其講翻20年代，我哋成日講話海員大罷工同埋散工大罷工對香港經濟影響。其實我哋要知道咧，就係香港一直都係處於一個 labour 嘅流動。如果有大量人口離開咧，會對香港經濟上好大打擊。換句話說咧，就係香港一直咧都係希望咧係引入更加多嘅勞動力。咁呢個其實係對殖民地嘅政府係好事而不是壞事。所以翻返去呢個問題就係我哋呢一個系列，尤其下半段講戰後，成日都話難民社會。呢個難民社會對於我哋人嚟講可能係慘嘅，但係對於政府嚟講，如果你成個政策去諗嘅話，咁係危定係機呢？更加諗翻就係話睇翻阿康比1948年嘅 report， 睇翻好多40年代、50年代前期，你會見到個樓宇嘅諗法嘅變化、規劃嘅方向，你會見到就係、是，咦，會唔會其實當時政府已經知道？製造業成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可以香港發展嘅一個目標，尤其係你睇翻寒戰帶俾咩？帶俾日本嘅係美國嘅大量嘅資助嘅製造業嘅興起。其實好明顯，大家會知道製造業就成為一個戰後好多地方，尤其係勞動密集嘅東亞發展嘅一個契機。咁其實好容易睇啊，即係大家都知。咁所以點樣去競逐呢個勞動力？ 然后竞逐呢一个各种嘅制造业，去满足唔同嘅人口同埋或者战争或者唔同嘅富裕国家嘅需要，会成为呢啲嘅发展中嘅地方嘅一个重要嘅一步咧？咁所以如果喺咁嘅背景去睇，调翻转讲，我哋成个战后嘅规划就系一个香港由一个转口港，一个贸易商港，为咗服务中环嘅某啲嘅大洋行嘅经贸需求嘅地方，而转变成为一个制造业高劳动人口，而通过卖地发展土地而盈利嘅一个社会。如果我哋呢个嘅方向系啱嘅，或者系咁嘅话，咁我哋其实好多集讲嘅嘢咧，就变得系一个有规划、有顺理成章而慢慢演变嘅一个顺序，而就唔会变咗系突发哦。因为火灾就去整边度，因为寒战就咩，而其实系一个有迹可寻嘅一条嘅脉络。咁呢个可能系我哋平时讲历史嘅人会去咁样去梳理或者系书写嘅一个方式。我哋讲就系话，其实呢一个嘅制造业嘅发展之后，嗰啲嘅人啊，當時嘅人就自然會諗，咦點樣要去揾地方去住啦，同埋揾地方去工廠去做。咁邊啲工廠去邊啲地方，去邊啲地方發展？正話卡文都講咗，新九龍嘅呢個土地就變成咗一啲好重要嘅一個土地。即係正話都有提到，可能譬如觀塘呢啲土地，我成日都疑惑嘅就係，其實觀塘嘅填海，可能30年代其實已經有一啲嘅填海係做咗出嚟。咁30年代填海係做乜嘢咧？喺觀塘，因為其實去到50年代初期咧。觀塘人口只有1000人嘅啫，咁嗰個填海，我大膽推測，其實更加多係一個將會發展嘅一個方向，但係可能因為30、40年代嘅種種嘅變化而滯留嘅一個發展， 即係做咗地先， 係啦，即係然後有種種嘅戰亂啊情況，咦就停咗，咁而到50年代。呢個做咗土地就發展成為一個即係重要嘅工業嘅地方。咁呢啲嘅情況你都見到，其實嗰個發展係即係見到個脈絡喺度。 其實你都見到咧，即係政府可能成個規劃嘅概念咧，或者係即係譬如睇翻阿伯康比個報告咧，佢都係會諗即係港島咧，其實係商業同埋住宅區。九龍就係工業咧同埋住宅區。咁新界就係啲農業或者係休閒嘅，即係佢當時講話休閒嘅地方。咁即係話其實佢本身咧都係已經一開始嘅諗法咧，就係話工業嘅用地咧其實應該離開。港島係一啲嘅遠啲嘅地方裏邊發展，可能喺九龍或者新九龍，甚至再偏遠啲，可能即係我哋講嘅鬼星城市。所以咧，即係1954年咧開始咧，政府就開始構想呢個即係衛星城市嘅發展。咁啊，最初咧就有三個衛星城市發展咗出嚟嘅，就係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啦，有工業區嘅觀塘啦。醉酒灣即係荃灣葵涌個地方啦，同埋沙田嘅嗱，呢三個地方咧，嗱沙田比較遠啲喺新界啦，但係呢三個地方咧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佢哋都係填海而得嘅土地啊，即使觀塘都係好大部分嘅地區咧，都係填海而得嘅土地。咁啊，沙田就更加係啦，即係其實成個吐露港係俾佢即係拉直咗，拉咗條城門河出嚟啊嘛嚇。咁所以其實三個地方咧都係填海而翻嚟嘅土地。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首先咧，我哋都提到就系、是香港嘅经济嘅环境或者喺行业上面开始有啲嘅转型啦，咁而亦都因此而带动咗咧政府可能喺制造业啊呢方面咧去即系发展个工业啦，咁而其实呢一个咧就同发展一个卫星城市之间系一个点样嘅关系咧？即系当我哋话真系想发展工业啦，同我哋要去起一个或者去规划一个卫星城市嘅关系系乜嘢？卫星城市又点样定义咧？ 嗱，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最初咧，你见到即系荃湾啊、沙田啊同埋观塘呢三个卫星城市嗰个发展咧，你会见到其实工业用地嗰个部分咧好大嘅，个面积系好大嘅。嗱，譬如如果我哋睇观塘啦，而家即系因为近日咧，即系裕民坊即系嘅清拆咧，都引起好多人即系好怀念呢个地方。你会见到观塘而家我哋有条地铁喺度啦，咁以前冇地铁嘅时候，嗰条路其实系将成个观塘咧分开咗两橛嘅，向海嗰边咧其实全部都系工业嘅，即系而家我哋即系观塘工业。 業區、紅桃道啊嗰啲地方咯。咁啊，向北嗰邊咧就全部都係住宅區，即係話其實本身嘅概念都係好似將工業同埋住宅一半一半咁樣發展起嚟嘅。而且咧當時咧即係政府咧喺觀塘咧係劃咗好多地方，即係當佢慢慢發展嘅時候咧，劃咗好多地方咧係作為即係當時嘅寫字大廈同埋公屋嘅。咁即係話咧住宅嘅人口喺嗰度咧係開始由即係初頭先阿卓賢所講30年代得1000人咧，突然間個住宅人口係好大，而呢啲好大嘅住宅人口咧，就成為咗個工廠嗰個即係工人嗰個來源啊。 嗯，係啊，同埋我哋話即係而家我哋睇到整個觀塘都係工業區啊，勞動力密集嘅地方，但係睇翻50年代或者60年代一啲嘅小説嘅作品，佢講咧，觀塘嘅呢個新樓咧，蘇花都係幾安樂嘅住啦，即係大家都認為嗰度都係一個新區，都係引起一啲繁榮。咁所以今日好多人講翻，譬如余文芳啊，講觀塘啊，因為好多人喺嗰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活潑嘅好多人口居住嘅一個社區。咁我哋話成日講新市鎮啊、衛星城市啊，背後其實可能最有趣嘅地方就係一啲嘅勞動力喺嗰度之餘，其實亦都令到嗰度變得係一個好活潑、好活躍嗰個社區。經常我哋喺香港發展都見到啲咁樣嘅類似嘅情況。 咁同埋，因為都係新市鎮啦，呢、這個即係當時叫新嘅衛星城市啦。咁所以嗰個地點相當偏遠嘅時候，亦都方便翻當時喺工廠入面翻工嘅工人咧。其實就好明顯，即係喺個住宅同埋喺個翻工嘅地方就做咗個分區啦。頭先有提到，即係其實依家見到。喺近山嗰边，就系住嘅地方，然后佢哋翻工就成班一齐咁啊行落下面咁啊翻工，咁啊放工嘅时候行翻上去，咁即系呢一个咁嘅规划就已经系满足到喺呢一度工作嘅人，甚至佢哋嘅家庭，咁就好圆满咁样就已经解决咗佢哋嘅住屋需要啦，或者其他生活嘅 工作嘅需要啦。嗱，其实开初嘅时候个谂法应该系咁样嘅。嗱，其实你睇翻荃湾都系好似嘅。嗱，荃湾原本嘅工厂区就系以前即系养屋道嗰头咧，其实全部都系近海嗰。咁佢嗰啲公屋或者私人楼咧，就全部都系靠山嗰边嘅，即系个谂法咧，同观塘你而家睇翻其实都类似嘅。嗱，咁即系最初嘅时候，即系政府发展呢啲嘅卫星城市啊，或者发展呢啲新市镇咧，其实佢个谂法咧都系希望咧，你成个社区咧你可以搞掂嘅，你喺嗰度住，同样你可以喺嗰度翻工吓，咁你应该咧理论上你可以喺卫星城市解决你嘅需要， 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就唔需要咧出翻去所谓嘅九龙香港嘅 辖 市区嘅吓，理论上 系啱，全对，同埋有樣嘢緊要嘅，要仔細啲講翻嗰個製造業嘅發展嘅。首先咧，你有幾種啦，即係譬如大嘅外資嘅廠係會有啦，即係呢啲大家都能夠理解佢哋係即係做重工業嘅一部分。咁但係我哋講製造或者輕工業咧，好多嘅廠當時係啲華資嘅一啲嘅廠嚟嘅。咁你話華資嘅廠當然有啲好大，譬如南風沙廠，好巨型嘅一個大嘅規模項目。咁就係一個社區，咁固然係所有嘢都齊備，附近好多嘢啦。但係其實咧，更加多喺五十年代，其實係所謂嘅山寨廠或啲細嘅啲廠。咁所以你話咧，當時譬如荃灣，譬如柴灣有嘅工業嘅大廈咧，其實係公住大廈嚟嘅，即係話咧嗰度其實係一個人佢可以喺度住，同一時間佢可能係自己做一個手作嘅一個小嘅工場嘅形式去做。咁樣，咁而呢啲嘅廠，你唔好睇小，其實係當時好重要嘅，亦都係好主要嘅人喺嗰度工作或者生活嘅一種模式嚟嘅。亦都第二樣嘢要注意咧，就係當時嘅勞動力咧，尤其係去到60年代咧，係出乎意料地不足嘅。點解咧？因為整個全球嘅製造業嘅繁榮咧，令到咧香港呢個咁細嘅地方咧，竟然咧發覺咧勞動力都係唔夠嘅，因為嗰啲嘅訂單啊，同埋嗰個規模太大啦，即係美國一個大廠佢要嘅數量咧，係成個香港嘅都搞唔掂。結果係乜嘢咧？呢啲咁嘅觀塘，呢啲咁嘅譬如呢啲咁嘅社區咧，嗰啲廠除咗係有廠房喺度工作之外咧，佢哋仲要將佢哋廠房裏面嘅製造嘅步驟咧分拆出嚟。例如我哋成日都聽嘅造假化、穿膠化，將佢派俾當社區附近嘅婦女同埋呢一啲嘅小朋友，即係佢去做。咁佢哋好多時就會拎佢做。咁所以咧，呢啲嘅社區嘅有趣之處就係佢除咗裏面嘅廠房啲人係翻工之外咧，連所謂嘅即係我哋叫被供養嘅啲階層，譬如婦女啊、老人家、小朋友咧，其實都投入到去嗰個勞動力市場度，而令到呢個衛星城市咧，基本上一個非常繁忙嘅一個製造嘅工場嚟嘅。咁我自己咧，因為細個喺柴灣長大咧，亦都穿過膠花嘅，即係80年長大嘅時候，仲會有穿膠花呢啲咁嘅情況嘅。咁其實除咗穿膠花之外，去到90咧，都仲會有啲做啲電子零件啊、計數機啊、加個粒膠啊、擺落塊板度啊，呢啲咧都仲係會外發出去做。咁呢個亦都係代表住啲衛星城市當時生活嘅一個情況。 係啊，其實咧呢、這個 都是我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回憶嚟嘅，因為我媽咪咧都係咁樣嘅，即係喺嗰啲工廠裏邊咧攞啲衫翻屋企車嚇，咁啊，然後咧佢每一日咧就會有架 van 仔咧嚟呢個屋村，咁就收曬咧即係屋村裏邊其他婦女車咗嘅嘢嚇咁樣。 即係對外發到好遠咯，但係呢啲嘅大嘅衛星城市就好方便，你一條街車落去，家家户户就同你對你數。咁你諗下要去到咁嘅地步，同埋唔好以為真係做少少係好多量，翻拎翻屋企係好大量。我嗰陣時我記得我自己穿膠花都以兩個紅白藍膠袋最大嗰個 size， 然後係穿咁真係穿膠花喎，真係一朵應該係擺啲食物上面嘅啲膠花，咁就穿係咁穿三嚿黐埋一齊。咁呢啲都係不斷咁提醒製造業，就係我哋講樓宇啊、講規劃嘅時候咧，製造業的確係五十到到七八十年代最核心嘅香港嘅規劃嘅一部分。 係咯。 咁而我哋话呢个新嘅卫星城市啦，咁除咗系喺住宅啦，同埋系喺工作嘅地方，即系喺工厂啦呢方面去发展之外，其实仲有冇其他嘅一啲配套咧？ 嗱，其实如果我哋以沙田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啦。沙田系第一个咧卫星城市或者新市镇咧，系即系喺新界里边即系发展嘅。嗱，咁政府都见到即系冇办法啦，我哋都要开始发展新界啦。咁沙田系第一个啦。咁你见到沙田嗰个发展咧，就同嗰个铁路咧好有關係嘅。其實咧，沙田嗰個成個區咧就係一個即係好長條型嘅地區嚟嘅，就係沿住城門河嘅兩岸一條長條型嘅地區。咁啊，當時政府嗰個規劃嘅概念咧就係話，我哋以嗰個鐵路為中心。就是、鐵路咧就可以連埋一個咧，即係佢叫市中心，即係而家其實我哋係買一個大商場啦嚇。佢、就係當時認為嗰個係一個沙田市中心嚟嘅。咁啊，喺沙田市中心咧，用嗰個做一個地點，就可以喺交通上面我哋駁巴士咧，去到沙田嘅其他唔同嘅社區。嗱、而當時政府諗嘅社區咧，每一個社區咧，其實咧就應該係一個一至兩個屋村嘅。我哋見到嘅月明村啊、沙角村啊呢啲咧，其實每一個咧，其實佢自己係一個社區裏邊，入邊咧係有曬自己嘅，譬如學校啊、社區設施啊呢啲咁樣嘅。但係咧，佢哋最尾咧都係翻翻去沙田市中心，即係佢哋嘅當時嘅交通網絡咧，最主要就係翻翻去沙田市中心。咁當時政府就係一個咁樣嘅，即、就、係、是、一個長條型橫向嘅一個規劃嘅概念咯。咁啊，同埋當時咧，政府對嗰個咁大嘅一個新市鎮嘅時候，佢個諗法咧都係佢諗住咧嗰個人口嘅組成咧應該係。六成咧系公屋，四成咧就私人楼，咁喺当时咧定咗出嚟。咁而家你喺沙田里边都见到大约系咁样嘅发展嘅模式嘅。 呢、這个定个公屋同埋私人楼个比例，其实有咩意义咧？ 嗱，其实咧，我相信佢系主要系即系个用地嗰个分野嘅。其实一个健康嘅社区咧，我哋都希望有唔同阶层嘅人士喺度住嘅吓。咁私人楼可能系比较富裕少少啦，公屋可能系收入有限少少嘅家庭啦。咁所以咧，政府系做出呢个规定嘅时候咧，系希望系一个即系类似系比较平衡啲嘅人口嘅组成喺度嘅。咁所以其实六四呢个比例咧，都系一个好合理嘅比例嚟嘅。 系啊，同埋唔好忘记，即系我哋譬如我讲到骰子啊，或者系廉租屋嘅时候都讲，其实呢个系一个社会流动嘅阶梯嘅一环，佢唔系社会流动嘅终点，系咪？咁所以喺同一个社区里边，佢都会期望住跨代嘅即系向上流动啦，即系佢下一代或者佢会有自置物业啊，或者佢会喺同区有买楼啊，或者种种嘅就业嘅可能性。咁呢啲嘅结果就系你嗰区一定要有啲咁嘅嘢咧。你如果你嗰一区根本就冇私人物业嘅，全部都系就是、代表住你如果要向上流动，你必然要离开嗰个社区。咁我哋創造喺規劃嘅社區，亦都唔應該係咁樣去諗，應該係個希望嗰個社區係有嗰、那個裏邊人與人之間係有連結得到，咁所以依個咁嘅比例都係合理嘅。 其實咧，如果係睇沙田新市鎮嗰個規劃或者佢個發展咧，我留意到兩樣比較有趣啲嘅嘢。嗱，當然咧，政府有個規劃概念啦，就係話以一個市中心做一個中心，咁然後就聯繫其他城門河兩岸嘅社區啦。咁但係我有亦都留意到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佢都有工業嘅用地喺度嘅，譬如附近嘅火炭啦，又或者即係而家即係我哋叫石門嗰個地方嚇。咁原本都係一啲嘅工廠大廈嚟嘅，但係你會見到個工廠嗰個用地嗰個比例咧，相對上。在剛才我們說的荃灣觀塘就少很多了，荃灣觀塘直接是好像一半是給了工業區，這個也都反映因為沙田是比較遲一點發展，你會看到呢個工業的角色開始是退的，在香港是退的，這個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你就會看到在沙田裡面的退有，就是剛才說六成的是公屋的，四成是私人樓的， 而嗰啲私人樓咧，佢傾向係非常之細嘅單位嚟嘅。嗱、嗯，而家我哋成日講啲上車盤咧，好多就喺沙田出現啦，就係嗰啲細到咧，即係 200几尺、 300几尺。嗱，而家我哋睇就可能係好 common 啦嚇，但係當年咧其實就係好細好細嘅單位嚟嘅。嗱，點解會做到咁細咧？我自己相信咧，就係話你當佢個單位咁細嘅時候咧，佢個售價當然就係平啦嚇，因為個冧心就係平咗啊嘛，係吸引咗好多咧當時係啱啱結婚嘅年青夫婦咧、嗯，搬去一個咁遠嘅新市鎮住。 我哋话八十年代好常讲嘅就系核心家庭啦，就系话其实当时只要你长大咗就结婚，咁就会去一个地方度做一个核心家庭，即系核心家庭就系大概三四人到父子两代嘅一个咁嘅家庭嘅单位。咁呢个当时亦都系政府规划或者安排里边一个经常会谂嘅一样嘢。家计会都有讲啦，即系两个够晒数，其实就系四人家庭为一个单位。 咁而我哋睇新市鎮咧，就啱啱就講咗呢三個嘅例子啦。咁啊，觀塘、荃灣同埋沙田。咁啊，而我哋後來當然就發展咗其他嘅新市鎮啦。咁可能喺唔同嘅新市鎮咧，亦都可以觀察到唔同嘅規劃嘅理念啦，或者係啊後來我哋發現會唔會唔同嘅新市鎮都有唔同嘅問題咧。咁我哋咧嗱，下一節嘅建築二咧，再同大家講啦新市鎮。 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继续今晚咧，建筑二咧同大家讲紧香港嘅城市规划。今晚咧就讲到去咧新市镇嘅发展啦。嗱，啱啱咧我哋都同大家讲咗咧一啲比较早期啲嘅卫星城市啦，譬如系观塘啦、荃湾啦、沙田啦呢啲嘅例子。咁而其實咧，我哋講新市鎮咧，都仲有好多嘅，譬如我哋數到啊屯門啦，又或者係將軍澳啦，或者馬鞍山，可能呢啲比較新一啲啦，已經去到。咁我哋都不其然去諗啊，其實咧新市鎮本身佢嘅發展咧，都有佢嘅唔同時段底下嘅變化喺度嘅。即係如果我哋話觀塘係相對舊噶啦，咁我哋睇翻依家我哋新嘅啲新市鎮，好似個面貌都已經同觀塘嗰嗰種個格局唔同曬嘅咯，同我諗成個香港個經濟環境啊，又或者係甚至可能去遠啲去講到個人口組成部分啊等等啊，都係互相有關係嘅。 對我嚟講，今集新市鎮或者講衛星城市咧，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會見到個規劃係一個一個區咁樣去做規劃。依一集其實討論緊嘅就係我嗰個區裏邊係規劃咗一啲嘢，希望喺裏邊包含住某啲嘅東西，盡量令到嗰個社區係完整嘅。咁完整係一個相對觀念啊，唔同時代有唔同嘅講法嘅。咁譬如翻翻我哋建築講香港規劃系列嘅時候，最早譬如查比克報告咧講譬如花園城市嘅觀念，我哋希望咧係嗰個城市係有綠化嘅、有農業嘅，其實係耕作能夠自給自足嘅。咁當時係好舊社會嘅觀念，但係都係咁，即係佢希望裏邊係喺裏邊係 有個藍圖喺度嘅。 係啦，即係佢有一個嘗試去做。咁譬如觀塘咁，好明顯係一個以勞動力嘅規劃為主嘅工業區同埋附近。譬如九龍東，譬如雲大仙濕蒲崗一帶嘅住宅，咁加埋觀塘嘅勞動力去 support 一啲工業區。咁之後，我哋話觀塘去到六十年代後期都好多社會建設啦，游泳池啊，種種嘅嘢都齊曬啦。咁亦都希望就係話有一啲嘅 luxury 啊，有啲娛樂啊、康樂啊，種種嘅嘢係令到嗰個城市嗰、那個社區係更加好。咁我哋會見到新市鎮就係咁樣，即係有一個規劃，佢哋 fulfill 某一個諗法。佢哋達到某一個需求，佢得到滿足嘅。我經常譬如正話上一節都尾咧，講到沙田就係咁嚇，即係佢係有一個需求滿足。咁亦都有一點喺上一節都應該要講嘅，不過一直都講翻就係、是，其實譬如去到沙田啲稍後嘅新市鎮嘅時候咧，香港嘅產業結構咧已經有一個微妙嘅轉變嘅。 咁我哋话咧，制造业嘅蓬勃咧，其实系整个七十年代啦，去到八十年代中期咧，其实开始已经出现一个慢慢微妙嘅转移嘅。咁去到八十年代嘅时候咧，你会发觉金融啦、地产啦呢啲嘅项目咧，已经成为一个香港嘅产业结构里边越嚟越重要嘅一个嘅项目嘅。所以我哋以为地产唔系产业啦，其实地产已经去到后来系主要嘅重要嘅一个产业嚟嘅。咁亦都随住改革开放咧。香港面對住兩樣嘢嘅，呢兩樣嘢咧反而可能係歷史嘅偶然嚟嘅。點解咩叫歷史偶然呢？一樣咧就係香港嘅人工嘅上升咧，已經漸漸令到我哋冇辦法依賴製造業，即係佢已經唔係一個廉價嘅勞動力啦。相比起整個東亞，咁而當時嘅廠咧已經冇辦法。第一就係人工貴啦，第二就係勞動力唔夠啦。所以改革開放亦都做咗個契機，令到好多香港嘅廠商已經北移。咁呢個製造業北移其實亦都係講八十年代香港歷史好重要嘅一環啦。亦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咧，香港嘅劳工会系北上去嗰啲厂度工作嘅，咁就系厂搬过去，劳动力搬过去。而后来咧，劳动力教晓咗大陆嘅员工之后咧，佢啲劳动力都冇北上，咁佢哋就冇嘢做啦，或者要转去其他嘅服务业。咁香港亦都因为自己的服务业开始诞生咧，亦都慢慢呢啲人咧就吸纳咗去做劳动力，去咗做服务业。咁呢个产业嘅结构嘅变化咧，就导致咗好多嘢嘅，就系、是、以前可能你可以翻好近一个工厂啦，有呢个技术啦，或者有所谓嘅外判嘅机制啦，又可以喺屋村嘅妇女啦，同埋简单工其实就系变相嘅童工，你啲小朋友喺里边开工啦，呢种嘅模式咧喺转咗服务业之后咧，其实已经唔可行噶啦。咁呢个嘅产业结构变化咧，就令到好多嘅社区里边实质嘅内涵咧有好大嘅差异。咁呢一点咧，可能喺表面上咧系睇唔到个分别。 嗱，咁样就会令到咧，即系我哋当日对于新市镇嘅规划，我哋谂住自给自足。你喺嗰度住，你應該喺附近嘅工廠區嗰度翻工，咁啊唔使成日都走出去市區咧。好似呢個諗法就變咗唔能夠再實行到啊！ 係啊，譬如我哋本來係做工廠嘅，咁我打工啦，但係而家轉一轉酒店嘅，咁我嗰區冇酒店，咁點算咧？咁唔同咗㗎。 係啊，我哋都見到啦，即係變咗咧新市鎮之後嘅規劃咧，就好似個工業嗰個用地咧就越嚟越少啦。譬如我哋見到沙田、屯門咧已經都仲有個工業區喺度，但係再後期一啲，譬如你見到馬鞍山、將軍澳咧，就真係好似已經冇咗嗰個諗法啦。嗱，咁帶嚟嘅係乜嘢咧？就帶嚟嘅嘢就係話，咁你即係話要出翻市區翻工啦。咁然後變咗咧個新市鎮嗰個對於交通個負荷，對於交通嘅規劃咧，就相對就變得好重要啦。你如果嗰度你自己唔能夠喺嗰度揾到工嘅話，你又要出翻九龍，出翻中環，咁個交通嗰個網絡咧就變成一個即係新市鎮嘅規劃，而家成為一個好大嘅問題咯。 即係對於我嚟講，去睇新市鎮嘅時候，都變咗曾經佢係一個規劃上係自給自足嘅城市，其實佢係一個獨立嘅城市咁諗，而變咗做而家咧，更加似係一個住宅嘅集聚啦。即係我只要解決咗住宅，解決咗康樂咧，同埋交通咧，基本上就係咁簡單講，就係叫你住遠啲嘅啫，只不過係 即係所謂新市鎮呢一個名詞，其實即係依家或者一直發展落去嗰個諗法已經唔同曬噶啦嘛，即係已經冇咗嗰種話自己自給自足啊，喺度翻工放工，然後喺嗰度住嗰種嘅諗法，而係純粹一個係啦偏遠嘅住宅項目，一個大嘅。地區而可能是八成或者是很大的部分都是屬於住宅這樣的一個想法，那這個就還算不算是一個所謂的新市鎮呢？即是市鎮那樣東西又是什麼來的呢？ 是的，即其實我們都要去想回在那個市鎮一個社區的元素是什麼，因為你現在見到我們的新市鎮呢，有些又比較好彩的，什麼為之好彩呢？就是將軍澳，你有條將軍澳線，沙田，你有個東鐵線，馬鞍山現在起了馬鐵，這些是比較好彩，你都見到個社區比較健康一點，因為那個交通的網絡是發展得好一點。但相反你會見到譬如天水圍，我們經常說嗰啲咧就係佢個交通網絡唔係咁完善，又或者係交通費好貴嘅時候咧， 即係當年未有西田嘅時候， 係啦，未有西田嘅時候，咁佢就好遠離咗嗰個市區。咁如果你要出翻去翻工咧，真係導致咗好大好多嘅問題啊！ 我哋話天水圍開始嘅時候，其實都有鐵路嘅，就係、是、輕鐵啦。即係其實當時曾經諗住咧，就係用輕鐵咧作為一個貫穿嘅社區嘅鐵路。 其實都係去到屯門同埋元朗 嘅。係啊，所以如果其實佢係自給自足嘅 去元朗翻工啊，去元朗翻工。 如果佢係自給自足嘅社區咧，其實咁樣嘅輕鐵規劃咧係有佢嘅道理嘅。即係如果你諗翻，如果你用花園城市嘅觀念去講嘅話，咁喺社區自己自給自足，咁喺嗰度有輕鐵都係未嘗不可嘅。咁但係我自己讀書喺嶺南大學讀書啦， 都喺屯門住過兩三年嘅，咁、我都算當地居民其中啦。咁所以我都坦白講，輕鐵唔係一個好高速同埋有效率嘅交通工具嚟嘅、 絕對 即係非常困難嘅。可能我要等15分鐘，然後搭40分鐘先可以去到一個可能巴士三個字到嘅距離嘅。 可能係繁忙時間係真係可能要等耐嘅。 係啦，其實係即係我哋自己搭過都係咁耐，站頭站尾不如行過去。代表啲咩咧？就係話咁，如果就算有西鐵啦，我喺天水圍站落車。我要轉輕鐵嘅話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咁方便嘅。即係其實我要搭到去天水圍北嘅某啲社區嘅話咧，我都要可能要20分鐘，甚至乎等埋等車咧再以上先到。咁所以我哋可以想象下，就算有西鐵咁嘅前提都話咧，天水圍喺交通方面咧，的確係有一個先天嘅困難喺度。咁但係我翻返去我哋一直嗰個討論就係、是，如果嗰個社區係 fulfill 住某一種就業嘅元素嘅，即係譬如我係觀塘咁，我可以喺嗰度翻工嘅。其實佢離開中環遠，其實對於一般人嚟講，其實唔係一個問題。 冇所謂啊， 我其實真係唔需要去中環 啊嘛。 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嗰個製造業已經唔存在啦。而嗰個規劃嗰、個模式都係咁，我哋掉一群人過去就係 OK 啦，咁然後佢咪過嚟咯咁樣。如果用咁樣解決咧，就可能會令到天水圍面對住一個同以前可能曾經 work 嘅規劃，但係而家去到嗰邊咧，就變成有佢嘅困難嘅一個處境。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就唔係淨係講天水圍啦，天水圍當年就話係悲情城市啦，咁入面有好多嘅社會嘅問題啦。咁而就算話我哋嚟緊啊，可能會有譬如話洪水橋嘅項目，我都唔知係咪應該叫佢新市鎮啊，依家咁樣講。咁而個位置係鄰近噶嘛，即係大家都知道。當我哋頭先話，如果該區做唔到一種所謂自給自足，而有當地嘅居民係需要去市區翻工嘅。咁其實佢係重複緊天水圍初期嘅時候嗰種嘅類似或者係部分嘅問題啦。咁喺成個交通嘅配套底下係應付唔到嘅。咁係咪代表其實本身譬如洪水橋或者天水圍呢一種新界西北嘅呢一種嘅選區本身係出現咗問題？ 我諗要睇嘅問題好多嘅，即係第一交通，我相信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特別對於要翻工嘅人係好重要的部分。但係第二樣嘢咧，都係關乎嗰個社區咧，究竟佢個人口嘅構成係點，同埋佢入邊呢個配套係點咧？因為你頭先都問呢個問題，咁乜嘢為之一個新市鎮？即係一個市鎮咧，應該有啲乜嘢嘢嘅？嗱，如果你個人口嘅組成係好多人需要翻工嘅，咁好多人要出翻去市區翻工，咁嗰個交通嗰個負擔當然係好重啦。但如果唔係嘅，嗰啲人全部都係細路嚟嘅，佢要讀書嘅。咁佢就需要好多時間，喂，你要有啲社區嘅設施俾佢哋噶，唔係放咗學之後點算咧？咁、如果嗰啲人係好多係 長者嘅， 長者嘅又或者係冇工作嘅咁、你又要俾啲乜嘢佢咧？呢、這個係需要去諗嘅。但係咧，而家真係最慘嘅咧，就係我哋規劃嘅時候，第一，我哋未必可能咁清楚去預計得到究竟嗰啲人係啲乜嘢人嚟，因為我哋唔知邊人會搬入嚟啊嘛。所以政府唯一可以做到嘅就係我哋之前上一次有講過嘅，就係話嗰個私人樓同埋公屋個比率咧係可以控制嘅。咁點解要控制呢個比率咧？就係話我哋希望有個平衡啲嘅發展啊。因為公屋佢可能會集中係某一類型嘅人咧，可能而家就會比較多係新移民啦，又或者比較多係小朋友或者年長啲嘅嚇。咁佢哋可能對個社區嘅要求有啲唔同。私人樓嘅人亦都有啲唔同 嘅 喎。 係啊，嗱，容許我站喺對面嘅角度去講天水圍依個嘅新市鎮社區，為佢講翻啲。第一咧就係、是。公共設施其實唔係冇。第一咧，佢天水圍嘅中央公園咧，有我認為咧，幾乎全香港咁多社區裏面最理想嘅中央公園。因為基本上嗰個公園咧，其實成個天水圍周邊嘅樓宇中間嘅大嘅公園，有啲公園不得了，非常之靚嘅一個公園嚟。咁其實佢亦都承擔住交通嘅，即係大家啲人喺裏面可以走動啊嘅一個部分。第二咧就係、是，譬如佢有天水圍圖書館都係非常之高質素嘅圖書館。我老友係天水圍圖書館嘅館長，咁佢喺裏面都做好多社區嘅活動啦，做得好好啊，亦都係一個非常漂亮嘅美觀嘅一個社會設施。而即係講到佢啲硬件唔係冇嘅，其實二樣都有，同埋咁多年嘅政府一直都有做啲嘢喺天水圍，其實 已經大家都做。但問題是我回到就是我們講天水圍的新市鎮的時候，有一本書叫《天水圍十二師奶》，就是一些的即是實地的考察訪問，講十二個在天水圍生活的婦女，他們可能面對的問題是反而是即是他們自己家庭的種種的困難，譬如他可能是新移民拿緊綜援，他們自己即是可能家裡面有各種問題，譬如丈夫是酗酒的，譬如有暴力傾向的，有咗啲種種嘅問題嘅困難，而呢啲嘅問題可能喺佢個棟樓裏面成日都發生嘅，即係佢哋啲訪問會講啊，經常隔鄰舍都會有啲咁嘅情況。咁嗰本書其實都係重要嘅見證嚟嘅，即係大家講天水圍時都會有陣時會用呢本《天水圍十二師奶》裏面講嘅啲嘅 case 為個，即係其實如果你諗翻咁樣嘅話，你會知道，其實反而翻翻去今日規劃嘅問題就係、是，我真係俾嗰個就業係最主要的。即係翻工遠唔係問題，你要俾一個可能性佢哋可以翻到佢哋想要嘅工。冇咗個製造業，咁佢哋點樣可以翻工？即係就算喺隔離有份工，佢都打唔到㗎。即係有間酒店喺度㗎，佢點樣可以做到嗰啲工？我以前可以穿膠花，但係而家唔得。咁所以產業結構轉移之下，依啲咁嘅社區，如果你遠遠咁擺喺度，點樣都會死嘅。即係點樣都會有問題。佢冇咗嗰個就業，佢點樣 成功？但係改變唔到啊？係咪？即係因為依家成個香港嗰、那個。經濟嘅大環境嗰、那個主要嘅行業就係服務業或者係金融行業 四大產業， 係啦。咁你冇可能將佢搬去洪水橋，咁即係頭先我哋都有講啦，你唔能夠複製一個曼哈頓擺喺某個地方，即係 就算你搬咗去，都可能好似卓源咁講，你隔離有間酒店，你都唔係可能可以打到嗰啲工嘅人， 係啊， 佢可能未必會有嗰個 skill 啊，即係未必會有嗰個技術去做到某啲嘅工作嘅，即係呢個係最大問題啊。 系啦，咁所以啱啱讲嘅情况系，如果我哋喺一个嘅社区或者一个市镇入面可以做到，起码做到吓，即系住屋同埋工作，即系做到呢两样嘢，已经可以解决到好多问题。 唔系，所以就系话紧一个社区系，其实佢紧要嘅可能系紧要系佢有一种多样性喺度，即系无论佢嘅人口，无论佢嗰个用地系究竟系纯住宅定系住宅加其他嘢，即系无论佢各样嘢咧，其实佢都应该有一个多样性喺度先至系好啊。即系如果你睇翻香港嘅市区，点解市区系好？因为市区就系好多样性嘅嘢啊嘛。呢个先系问题。正如你一开始去问你点解佢叫新市镇啊？佢好似只不过系一个远啲嘅纯住宅。嘅發展，咁呢個先就係問題所在 咯。咁但係同埋你要記住，規劃係一開始你要諗噶嘛，即係所以你擺咗落去，先發覺喂，原來佢其實乜都冇嘅，即係佢冇多樣性可言嘅，咁規劃咪有問題咯。即係所以咁個產業結構係咁噶，你知噶嘛？第一日發生噶嘛，係咯。 即係就算依家我哋話去構思一個嘅新市鎮，或者係講緊政府去規劃一個新市鎮嘅時候，背後冇理由係冇諗過，即係曾經預見過，曾經。碰到過嘅一啲嘅問題， 都係講話發展新界北啊，即 係新界東北嗰啲啦， 東北啊，即係嗰啲咁嗰啲產業又係咩咧？即係佢哋就想喺嗰度嘅人 obtain 啲乜嘢咧？係咯，我問呢個問題嘛，即係佢哋想喺嗰度做乜嘢嘅？定係其實都係住遠啲啊？你都係嚟翻翻嚟港島九龍翻工嘅？ 除非你嘅交通配套方面可以有一個突飛猛進底下，係真係大家非常之方便，或者可以方便咗好多嘅去到市區翻工嘅。咁就係一個做到咯，咁但係即係短期內好難去突飛猛進㗎嘛，即係嗰個科技上面，如果你做唔到就做唔到㗎嘛，咁你就算你起多幾條公路鐵路，咁可能都未必解決得到成個嘅問題㗎嘛。好啦，今晚呢我哋建築二嘅時間呢亦都差唔多啦。咁你一連咁多集啦，同大家講呢香港嘅城市規劃歷史呢就去到今集为止了，下一个礼拜呢就会来一个总结，再带大家呢去慢慢回顾返香港成个的发展。下个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